积雪里，是想家的时候，想家的时候恨天理，家乡越久抚摸我的头，想家的时候很美好，家乡留拉着我的手，想家的时候有泪水，泪水却伴着那微笑流，是想家的时候，想家的时候不说话，爹娘仿佛走到我身后，想家的时候不睡觉，乡情淡淡融进杯中酒，想家的时候又忧伤，也把力量悄悄藏心头，家困住了脚和手，想家的时候啊，更想为家做点事，哪怕离家这么遥远， 知道你为了谁， 为了谁，为了秋的收获，为了春归那燕归， 满腔热血烫出青春无悔，望穿天涯不 知战友何时回。乡亲，我的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。满骨腿，汗水湿透衣背。 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却知道你为了谁。 为了谁？为了秋的收获，为了春回大雁。乡亲，我的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。乡亲，我的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为了谁，由祖海同铁心所演唱。孟庆云是国家一级作曲，空政歌舞团编导史创作员，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理事，中国轻音乐协会理事，创作了大量声乐作品。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孟庆云创作的作品，请听汤灿演唱的《祝福祖国》，郁钧剑所演唱的《什么也不说》，李丹阳所演唱的《亲亲的茉莉花》。

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？赶紧传个微信，嘿哥们儿，加油。晚上九点刷朋友圈，过年不回老家，得嘞，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。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，虽然平凡，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，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。这里是北京，这里也是他的家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，让大伙办事更方便，生活更安心。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让老百姓买的放心，用的舒心。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，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。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无需多言， 无需多言， 经典走四方。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亲亲的茉莉花由李丹阳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，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中国当代作曲家孟庆云的作品特辑。在孟庆云所创作的大量声乐作品当中有很多获奖，其中在国内外获奖的作品数就达到60多件。黄河源头获得了1996年罗马尼亚国际音乐节金鹿杯音乐作品大奖第一名，还有5件作品获得了中宣部5个1工程奖。另外，孟庆云所创作的作品还获得了1995解放军文艺奖和90年代战士最喜爱的歌特别奖，和国家文化部所颁发的文华奖和全军汇演一等奖等等荣誉。接下来请欣赏他所创作的经典作品，张麦演唱的《黑头发飘起来》，张也演唱的《家乡谣》，祖海所演唱的《我家在中国》。 的愿望从不掩盖，没有人害怕风雨摇摆，姐妹兄弟相亲相爱，生着黑发的风采。为一段情缘从不更改，再多的艰辛都能忍耐，爱在胸怀从不散开，日子一天天活得精彩。 头发飘起来飘起来，天更高地更广充满期待，黑头发飘起来飘起来，乘着光追着风流动着爱，黑头发飘起来飘起来，天更高地更广充满期待。没有人害怕风雨摇摆，姐妹兄弟相亲相爱，闪着黑发的风采，每一段情缘从不更改，再多的艰辛都能忍耐，爱在胸怀从不散开，日子一天天活得精彩。 方式也不会改变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 我家在中国由祖海所演唱。下面请听曾静演唱的二泉吟，宋祖英所演唱的官兵友爱歌和彭丽媛所演唱的掌声与喝彩。 Yeah. 我呼唤你，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那兄弟 潮去潮来，仗义